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今天大家下班之后什么计划没有啊？ 这么好的天儿，应该出来溜达溜达吧。 对呀，你比如说至少得陪家里老人吃个饭吧。 对， 如果要说不行我忙着呢，没关系 啊， 有退一步的办法。 怎么着？ 至少打个电话吧， 视频一下呗。 哎，可以有， 对吧？ 可以有 啊，怎么着？然后反正我给我妈买了几只螃蟹。我告诉你，我刚出家门的时候，老爷子就在家啃螃蟹腿儿，真的，现在就开始啃了。因为我爸特细致，他啃螃蟹腿儿大概就能啃一个小时。 哇、哦、天哪！ 他是真的是用那个，就人赠送那个蟹八件，当然他只用其中的那么两三件哈，嗯、一点一点抠着抠着抠着，哎呦，就那么点小螃蟹，还不是大螃蟹，不是大闸蟹都小吗？他、嗯、能弄出一大盘肉来， 嚯、 哦！哇、哦，特别有成就感，老爷子。 哎，就是你知道大闸蟹就是做它，就是原汁原味做它、 嗯、 有两种方式 哦， 一种是蒸，一种是煮。 没煮过，只蒸过。 哎，是的，是的、嗯。后来我们也专门问了专家，专家说，蒸和煮是都可以， 哦， 但是最好是蒸，而且蒸也是有方法的， 是吧？ 第一呢，要把它腿儿都绑起来， 对对对，啊、要不然乱跑啊， 不是，要不然它生气，啊、然后、 哦、生气， 你开盖的时候它容易掉， 哦， 啊，腿儿就不全了， 不全了。 对，然后再其次呢。为了不让它那个膏啊或者油啊都流出去， 嗯， 你得绑着它腿的同时让它肚子朝上扣过来， 哦，翻过来蒸。 哎，这样的话呢，就算哎膏啊油啊流出来，哎，它自己也接着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然后包括说比如说啊，那个腿儿我不爱吃，我就喜欢吃膏啊，喜欢吃里头的油啊，喝口小酒没关系，那腿儿您可以拿擀面棍，嗯，一擀肉就出来了。然后拿那个肉，比如说蟹柳的那个，啊、炒个青笋呐、啊， 嗯， 啊，炒个白菜呀， 煲个粥啊， 都可以。 哎呦，我又学一招哎， 可以吧？ 啊，用擀面杖一擀， 一擀就 出来，这多简单呀！ 是是是， 啊，我爸费一个多小时功夫在那抠抠抠。 那咱爸的那个，那跟这个是两码事儿、 哦哦哦哎， 那个是一个情趣嘛， 是是是是， 哎，慢慢玩 啊、 嗯，孝顺的心都可以有啊。 啊、 嗯，来，春哥，今天，嗯。有啥计划吗？晚上 人都说了跟父母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来不及了。但是周末可以带父母去登高、 哦。那至少晚上7点下节目，你可以回 打电话没问题， 不是蹭个饭什么的。 这事儿合适，反正也做不了了，正好回家吃点。 这太重要了。 哎，周末要带他们出去吗？ 就肯定会出去，但是不去哪儿可不一定。然后反正那是季节了，秋天了，反正你看所有的人都会现在问我哪看红叶好啊，就是往山里去呗。 嗯 啊、但是我觉得好多人我觉得看红叶也是，就是他们我说反正香山是肯定不能去了、嗯、那块太堵了。但是现在香山跟以前可能还有一个区别，现在有轻轨能直接过去了。 对、 这其实也是 小火车。 对对对对，看着风景也不用怕堵了，直接能到植物园到香山都可以到。但是呢，如果你要真想看特别漂亮的红叶，我觉得还得稍微远一点的走才可以、 哦、就是现在还没到时候是吗？ 嗯，一个是现在的话反正离城区近的地儿、哦、相对来说红叶没那么红，但是稍微远一点尤其是深山的地方红叶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这既然请来了京郊从业20余年的京郊王海春哥， 嗯， 那其实就可以让他在我们今天2个小时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比如说赏秋景 赏秋色最好的地方，而且又配合今天九九嘛， 是啊，重阳节啊， 得登高看景色最好的地方。 对， 好吧，正好让春哥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而且咱们在此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 对对对， 对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喜欢玩的人也多，啊，爬过的山、去过的景色美的地方也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的最美的地方、最美的山。啊，海拔最高的地方，啊，这些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聊。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CHWL876， 包括深秋去哪儿看枫叶、看红叶，您也可以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让春哥一并给您解答一下，是吧？ 哎，啊，那先问一下磊子 啊， 你去过的北京周边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香山。 呸！ 哎，我去过最高的山，雾灵山多高啊？哎， 雾灵山不低了， 有1000米吗？ 不是，是这么着啊。首先，雾灵山你得弄清它的地理位置。雾灵山，如果你要是说到了山顶上了，那属于河北省 啊， 因为太大了。 哦， 太大了。你是说密云那个吧？ 密云的 啊，对对对， 那不是河北吧？ 不，因为它。哎呀，那个山，那个山啊，可大了， 哦， 而且你从什么西边进的，从什么南边进的，它不一样。 雾灵山非常大， 哦， 它有三个门，是南门，哦，北门和西门。 嗯， 如果你要是从西门北门上，那边属于北京，就门口属于北京，但是你进了门口就属于河北了。 哦， 如果南门就是兴隆那边，那就直接就是河北省，你才能进。就如果你想开车上山， 哦， 一般都是从南门。也就是从兴隆那边上， 嗯，那就是从河北地界上去了。 所以说，您说爬那个是挺高的，但是它是河北的， 哦， 就是 北京的， 对，不是北京的最高峰。 那我再多问一句，它大概是多高啊？主峰最高， 哦，应该是2200左右。 我，哦，那么高呢？那我没上去啊，我没上去，那肯定不是我爬那地儿。 你想，据说在那儿，比如说，拍日出， 嗯， 啊，日落， 看雾 很美， 对，雾海什么的都特别漂亮， 嗯 嗯。如果要在那儿的话，肯定要是你要想看日出，那晚上得住在山上。山花我不知道现在，因为以前的话，山上有一个凉棚池宾馆，住在那个位置，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再搭乘他的小公共，再到山顶来看日出，是这样是最合理的。 这么大呢，还有小公共带着， 山上有小公共的。你可以是招手拦车，然后他可以带，因为你如果真想把雾灵山转遍了，我觉得应该住两晚上才有可能。 哎，我怎么听说有那种，就比如说，哎呀，我时间有限， 嗯， 好了，我就开车啊，进这个公园了，一直开车，开到山顶了，哇，看一下景，开车又下来了，可以吗？ 没问题，但是就是说所以说就是你可能看不到全，因为它每个景区， 啊， 它这个山上有好几块分景区不一样，有的可能以山石为胜，有的一边有树为胜，有的时候以水为胜。例如你要直接开车上去的话，你可能就看不到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仙人塔的那么一个景区，是在那一山谷里头天然形成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柱，就跟塔一样啊，就是那个景色我觉得就很漂亮，很壮观，很独特。但是你要开车可能就从旁边绕过去了，你应该从底下沿着河往上走，你就可以到那边。包括如果要是像那个它的比较有漂亮的地儿，龙潭瀑布、壶口瀑布的位置，它有一个地方叫壶口瀑布，尤其是那个龙潭瀑布，应该说在你能在离北京最近的距离能看到天然形成的最宽最高的一个瀑布。这段景色都很漂亮，但是你开车肯定走不了，你一定只能是爬过去。 我说呢，这些怎么都没瞅见，白去了。你看，又是那个石塔，又是这个龙潭瀑布，什么壶口瀑布，一个都没瞅见。我这真是白去了。那您给我们指指正道吧，想去这些地儿，雾灵山里的这些景区，我们怎么爬这个山最合适啊？ 我觉得有几种啊，一种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性质，我就想看到最漂亮的，而且包括。其实雾灵山的话，要赏彩叶也是最好看的地方，它的层次很丰富，红的、黄的、绿的，它从那一个角度你能都能看得见，所以拍出照片来很好看。如果想去这边，我认为走那个雾，就是从密云这边进，走那个曹家路，从西门进是最好的。这个西门是以水为胜，就是你只要进了那一条山谷，晚上它那个西门那边有很多度假村啊，你要晚上睡觉，恨不得你能被水给吵醒了，就那水声就那么大，因为那所有的那些度假村都沿着水而建的。然后从这条上去，就是你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瀑布，都在这条线上最多，我认为景色也是最好看。而且呢，你就不用到，就是说，如果你要不是非要看日出的话，到了那个山顶的话，过了那个龙潭瀑布，在那块玩会儿就可以回来。我觉得这种的话， 就相对来比较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就想看日出，那我就是建议你可能从南门合适啊。南门那边的话，你直接开车就能到那个莲花池宾馆，宾馆那位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的位置，那一块的野花也都特别漂亮。但现在恐怕野花悬了，而且的话每年十月中旬它应该就关了 啊。 十月中旬一般就是会关，它每年到冬天会封闭，会比较冷一些，但是如果要是在十月十五号之前，我觉得那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对对，就是春哥说这对，你看像 Leo 就说了嘛， 对， 说雾灵山最高是2118米，就最高那边属于承德了， 嗯， 河北了嘛， 对， 他说十五号关了 啊，没错没错，是， 对对对， 就每年都基本上，来年可能在四月左右，应该三月十五或者四月十五的时候，它应该开。 哦， 就中间这段它是要停的，因为防火很重要。那个、 对 对对对， 是。 哎，那我从西门现在进也进不去了吧？ 它都会不让进的。但是西门门口那块儿，我觉得你那边还有好多酒店，那边挨着姚桥峪水库什么的，你可以在那边看看。那边就是挨着那个云秀谷，这些都是常年都会开的。 嗯、 你可以，它都属于雾灵山的余脉，你可以有那个意境有点类似。 嗯、哎。它具体怎么走啊？应该， 如果走的话，其实它跟古北水镇前面都一样。你走京承高速，然后从古北水镇那口那就是你司马台那口出来以后，然后就奔那个曹家路方向。然后那边的曹家路那方向有俩门，就是一个是西门，一个北门，就是你想看哪个方向。反正我认为西门更漂亮一些，啊，都是这条线，啊，往南走，你刚才说要开车直接上那个山顶的话，就应该过了密云县城，然后会有一条专门奔那个兴隆的车，那个就密兴路，沿着那条路一直奔东就到兴隆了，这两个方向。 嗯，哎呀，这Sam还去过呢，夏天去的雾灵山，说简直太害怕了，基本上每隔十几米就看见一条蛇，赶紧出来了，有那么吓人吗？我也天生怕蛇， 蛇确实很多，就是说。雾灵山的话，我觉得是在北京周边所有的山里头，相对来说生态系统保护的最好的。这个应该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它的南面这边呢，其实就是清东陵，它是这边雾灵山这一带呢，应该说是过去的所谓的龙脉风水禁地，就很长时间之内是严禁人上山的，所以它的自然的一些生态的保护是非常的好。 嗯， 啊，包括您说这些蛇什么这种动物，甚至有人说含有一些金钱豹还。有豹子，甚至有人说过啊，有豹子，还有猕猴，据说是猕猴在中国的最北线，就是有这些东西。而且这山上的这些植被的话，还有好多野果，尤其如果要雾灵山那带啊，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要秋天的时候有一种果子特别好吃，野生猕猴桃。 野生猕猴桃， 对，是，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软枣，一个要是没熟的时候是绿的，但是熟了以后是黄色的，微软。你就是表面上它是那种黄那个很光滑的皮儿，但你切开以后跟猕猴桃一模一样，里头那样，而且那个味道也跟猕猴桃也一样， 但是大小不一样吧？ 很小很小，就是比正，你知道为什么叫软枣啊？就比那个夹枣还小点，跟酸枣差，比酸枣稍微大点，但是味道特别的甜，特别好吃，尤其熟了之后。如果要去那儿，我建议啊，反正路边有时候有人会村民会卖，你可以尝尝，很好吃。 嘿， 绝对很富含维生素 C，、哦、 绝对的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个儿还小。 我没去过， 我也没见过卖这果子的。 在古北水镇倒去过，但是雾灵山是真没去过。 对，那还得从那儿再开车大概二三十分钟吧， 啊、 然后到那个雾灵山那边。雾灵山这边上有很多的度假村，就是住宿你不用愁，非常多。但是同样啊，它跟雾灵山的几乎开关有点性质，有点类似，到冬天大部分都关门。 嗯 啊，但是姚桥峪水库边上那个，啊，就云秀谷边上还可以有一家雾灵山庄五星的，全是灵狐的房，那一家我觉得也不错，可以冬天还是有时候、 啊。环境很好， 环境非常的美，非常美。 啊、价格跟古北比呢？ 当然 美吧。 跟古北水镇比，那肯定是要实惠了一些 啊。好吧。 而且那边农家院还是特别多，哦、那边的话。其实当时戚继光修这个那个长城的时候，有很多留下了很多的那个兵营，这些现在叫所谓的古堡，那边有什么小口古堡啊，包括姚桥峪的这个古堡啊， 都可以看看。 就他现在都改成好多农家院了， 哦、 就是说你要是冬天愿意住看看或者感受一下那种苍凉的感觉呀、啊，我觉得这可以住在农家院里也挺好的，很便宜、 嗯、 很实惠。 好嘞好嘞，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关注 CHWL876， 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赶紧回答一下怒放这位朋友的问题。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看看怒放的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喂，这高磊啊，春哥，我急问一问题，这个周末要去延庆的，应该是百里画廊是吧？百里画廊怎么样？叶子红了吗？啥时候去最好？急急急，着急的一个问题啊。” 我认为如果想看这种深山区的红叶啊，因为那百里画廊已经很远了，从北京开过去可能还得将近3个小时。现在就是我觉得尽早就去，就很好看，就是现在去就挺好。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百里画廊其实老过去叫苍米古道。这沿途的话不只是说景色，自然的景色很好，因为它沿着白河这条线，而且呢里边有好多景区，什么那个滴水湖啊，还有那桂花木森林公园啊。而且在桂花木森林公园那地儿，你想想，就是桂花木都是几十亿上亿年的这种化石。那边还有前些年发现了一个北京地区唯一的恐龙足印，就在路边上。 对、嗯、好像今天早上起来我播新闻的时候说，这个恐龙的足印又发掘出了一大批，都是在延庆。而且呢说是各种不同种类的恐龙都有，天上飞的、水里泡的、陆地上跑的都有。水里游的、水里泡的啊，反正都有，就种类很多。 对、 啊、 而且就在那些路上，就路边你开车就能看得见。当然现在呢它可能有些围挡它仍在保护 啊、 就不像以前似的可以就这马路上随便能瞧的，但是你过去就能绝对看得见，沿途就很漂亮。而且如果你要是想走这条路的景色的话，我认为就是从北京过去，你要时间富裕的话，最好不要走高速，而要走昌赤路。就是从130那儿上去，那条路上去沿途景色都特别的漂亮，而且还有好多历史性的，像皮婆石村啊，还有慈母川村啊，汉家川村啊，就是这些古村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还有一个号称是亚洲最大的，还是那最大的一个天然形成的那种石臼，大概有10多米深，非常圆的一个很深的那么一个石臼的那个景区，叫龙潭，白龙潭。现在你要开车路过的话，就有一条白龙在那边上。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这条线上都非常值得您去看，而且还能路过一些，像大庄科那个位置还能看到一些长城，那个长城的话也都维修的也都不错，而且能看得很远，甚至从延庆直接能看到怀柔去，只要天气好的话。你想想这长城的感觉，你如果你要能拍出来很壮观的，非常漂亮。 我是从怀柔开车走，最后穿到这个 从长赤路下来， 哎，穿到这个百里画廊这儿。 那您肯定从怀柔走的四海镇，估计是。 对， 从四海镇，然后奔永京，然后再奔南，怎么奔长赤路 啊？对， 啊，这条路啊也很漂亮。 是因为走这么走，一个是因为家里人过节没事儿干，再有一个我妈说，哎，走四海那儿看吧，原来我在那儿工作过。我说行，走，走出发。 不会去那儿插队吧？ 就是 有感情 吧，有感情。 而且这一路上我估计可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卖一些这个秋天的特产。曾经我原来也去过啊，卖各种的什么枣啊，什么栗子呀，什么乱七八糟都有。 柿子 啊，然后基本就是现场买完了就吃，特别新鲜。 我觉得延庆那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我建议啊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买一下，就是他那个所谓的大扁儿，就那个杏仁儿，就是尤其是他们刚炒出来的时候，哎呦特别香，一定得尝尝那个。 杏仁儿， 对，就是那杏核 里的那个 仁儿弄出来以后，他们路边就会有卖的，就像例如延庆就是大庄科那附近吧，肯定有。尤其是你要走昌赤路的话，就会坐到最顶上，就是昌平和延庆交界那地方，它会有一小停车的位置，然后而且修了木栈道了，有个小木亭子，你可以去那儿就休息一下，而且景色也很好看，就那个位置就有好多好多人在那儿卖当地的土特产，就值得去看看。 好，另外呢，印第安人说，我打一岔啊，非常佩服春哥，说这个知道好多犄角旮旯还不错的地方，说上次你不是介绍的那个龙王庙那壁画吗？就是那也是在延庆吧？ 是延庆， 对 呀、 啊， 是延庆。 他说他没事的时候去了，而且今天上节目的时候他还拍了好多的照片， 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号上， 嗯， 供我们确认一下。他说：“哎呀，这地儿不错啊，这个壁画很值得看。关键是没人 啊， 我去的时候就我们自己，没别人。 嗯” 说希望以后通过节目，春哥能介绍更多的犄角旮旯好玩人少的地儿。 还真是，你知道早上起来，大帅就跟我说，说他上个周末就准备要出去玩，然后不知道去哪儿，就给春哥打一电话，春哥就给他面授机宜，是不是哈？然后就给他介绍一地，说特好。 嗯 啊，哪儿啊？我还想我问问 这个地儿，其实说过几回了 啊 啊，然后呢，而且是就是我觉得景色非常不错，而且看包括看彩叶、看红叶什么的也都没问题 啊， 而且有古长城，有古的那个古城、古寺庙，还有现在这季节就是很多的海棠果 啊， 它那海棠果最后熟了以后是艳红艳红的， 呵， 拍照片特别漂亮啊。这个我说这个可能你们大家不一定能反应得出来，但是我要一说吃猪蹄宴，可能大家就都知道是哪儿了。 哎哎嗯、好好好， 是哪儿啊？ 哎、一提这事儿我又饿了。 这是昌平刘村的常玉城。 哦， 嗯， 其实离咱这儿也不太远，比密云和延庆要近多了， 近多了 啊， 相对来近多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地儿呢也是啊，就是说是昌平，它属于昌平，但是它属于昌平门头沟河北怀来延庆交界地方， 哦， 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呢稍微的偏一点，但是沿途的景色也都特别漂亮。 嗯， 而且这个村呢还有历史，而且在这村在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南口战役就在这儿发生的。 嗯， 这儿有很多跟南口战役的一些纪念馆和纪念碑之类的，如何这个季节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去评调一下。 对， 嗯， 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要出广告了，我们长话短说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知足常乐他说他想问一下春哥，11月10号、11号这两天，看来他只有这两天有时间啊，还能赏秋色吗？ 我觉得秋色这事儿啊真是看天儿， 嗯， 就是首先一下雨，下雨呢倒没事儿，就怕雨后刮风， 对， 可能一场风就有可能就没了， 啥都没， 所以这事儿不好说， 嗯， 啊，就只要不刮风就能坚持，嗯， 您现在就天天求就行了，别下雨，别下雨，别刮风，别刮风，一直忍到11月11号。 别小风还得有点儿，还得有点，要不天儿差。 对，好，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咱们赏秋景的，去登高望远的，您去过的一些攀过最高的一些山峰的，都可以通过 CHWL876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嗯，广告来了，稍事休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Welcome. 豪华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游工。游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啊，今天呢北京的天气是非常好，就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实况呢南疆观象台是18.4度。嗯，非常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继续在这个高气压的控制下呢，那明天的天气呢和今天呢非常相似。 嗯， 白天呢依然是这种晴朗、比较清爽的这种天空，然后呢风力不大，气温呢预计也在18度左右，也是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出行出游的一个好天气。需要提示的就是明天早晨预计的最低气温是在4到5度，比今天早晨的这个6.9度还要低上2到3度。嗯，最主要呢是主于明天早晨呢是晴朗无风的一个天气条件，更有利于这个辐射降温，这样呢明天早晨的气温呢会比今天早晨呢会更低一些。明天上班的时间的这个气温呢预计也就只有在5到10度，所以早晨的这个凉意呢还是比较浓厚的。 嗯， 出门呢还要注意保暖。 是，那么除了北京的天气之外，咱们其他的一些主要旅游城市还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游工。 其他的旅游城市要特别关注，就是现在就是从北到南，全国呢已经进入了已经在不同的季节。 嗯， 特别关注就是现在东北三省，然后内蒙还有青海、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呢都已经进入了冬天，所以如果去这些地方游玩呢，就要穿衣啊，准备啊，就要往这个冬天的这种装备上去准备。像湖南江西以北，包括咱们的华北地区，基本还是都是在秋季。所以就是秋季的这种天气特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 就是这种温差比较大，然后那个气温的波动比较大，所以也要关注这种出游的这种情况，也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在南方呢，就是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这些部分地区呢还是属于夏季， 是， 不过去这些地方呢还是按夏季的这种天气来进行准备，也要关注这些地方的这种还是容易出现这种对流天气、降雨的天气，这样的去准备。主持人。 是的，咱们出门之前还是要关注这个旅游目的地的临近的天气情况哈。好，再次感谢游工，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来关注到的是事故车多路段，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反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多，那么其中呢在小交亭桥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在北五环奥林西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林翠桥，那么反方向建亭桥西东向西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当然还有我们的 王海春，金朝王。 对，再次欢迎我们的海春哥。哎，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可爱了 啊！ 一说我们今天是登高， 是 啊，看赏秋的北京周边的好去处， 嗯， 啊，包括大家可以炫一下自己去看的一些好地儿，老板啊。我是这么翻译的 啊 对啊， 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就叫老板 ，boss 就说了，我去的灵山，哎呀，这个灵山漂亮，发了好多照片， 哦， 啊，确实是好漂亮， 嗯， 就是也是因为它海拔相对比较高嘛，而且我想可能现在可能差一点，到11月底或者12月初， 哦， 很有可能你在底下看到的草上的就是雪。 哦， 哎，就这种感觉，哎， 嘿， 会吧，春哥， 一定会的。 哦， 就北京啊，其实要说刚才提到，有一直没回答，就是北京三个最， 嗯， 就是最高峰是哪儿？ 嗯， 其实东南西北啊，就是它方向不一样，都有最高的。南不行，就是西边最高的。 啊，南可以有楼， 对对对，西边最就北京市最高的就是西边的灵山。 哦， 它是海拔最高的， 多高啊？ 应该是2200左右，应该是2200左右，对，反正都2000多，2200左右。 嗯， 他那块就别说现在了，就是你夏天7、8月份去的时候， 是 晚上一定得穿大衣的。 哦呦，那么冷， 非常非常冷。你说现在他要有胆量敢现在去，我觉得很牛很牛的。北京的话有几个地儿，就是说你说看想看雪最早的话，基本上能11，就是例如北京最有名的海坨带雪延庆， 嗯， 海坨山， 嗯。嗯， 然后包括灵山，包括雾灵山，极有可能11会下雪的，真的不是说只11月份了，11就能下。 嘿，就是天气原因，是不是海拔而且还高？ 嗯， 虽然没到达这个3500的雪线嘛，但是十一的时候也可以，人家老天爷愿意下点呗。 对，真是很非常，因为前些日子，那个那就是海坨的山那边，延庆那边就下雪了， 哦， 已经下雪了。 对， 您瞅瞅， 就是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因为我们说嘛，十一期间大家都去哪儿好玩了。 嗯， 有人就专门说去八达岭了，然后斜对面就是海坨山， 哦， 然后那因为十一期间天特别好嘛，跟今天似的， 嗯， 哎，海坨山山顶上跟戴了一白帽子似的，那就是下雪了嘛。 对，没错。 嗯， 那您刚才说这雾灵山可是10月15号人就关了，这灵山呢？灵山还能去吗？ 灵山应该是我记得是可以去的， 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非常的冷， 哦， 那边住宿的话你可能都会有问题。 对， 哦， 嗯， 就是冷。 哦， 就是到上头还有租大衣的，我没跟你说吗？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好多年前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反正开了几辆车， 嗯， 然后一块儿去灵山玩，因为就觉得就是从那应该是妙峰山去的那条路上，它不是就直接 109国道， 哎，直接奔窜底下什么的， 嗯， 就一直奔西就可以到那儿， 嗯， 哎，很快就到了。到那儿以后，嚯，天黑了，哎，真的很冷。然后 您是几月份去的？ 可能是8月份， 那还是夏天呢。 是啊， 是啊， 对。 然后真的是冷， 嗯。 然后他现在那儿有索道，你可以坐那缆车，可以继续往上上，包括在那儿可以看到牦牛。 对。 然后晚上你可以 弄小羔羊，然后那个 烧烤， 哎，烧烤，哎，这些都可以， 是， 但真的就是冷， 嗯。所以那地儿啊，观星什么的不错。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那边以前还是可以骑马，但是后来那个植被破坏太严重了，可能没有了。然后这条路上，我觉得沿途这108国道其实景色都很漂亮。 嗯。 包括小龙门森林公园，还有那个双龙峡。 嗯。 包括去妙容山看红叶，我觉得都不错。 嗯。 来，我们回答一位叫南宝的朋友的问题吧。他说：“主持人您好，京郊王您好。虽说重阳节登高望远，但是我啊，父母亲的腿脚不太好，爬山呀、啊、膝盖受不了。那想问问，咱京郊有哪儿可以开车，或者是就刚才像威哥说的啊，坐缆车上山看红叶的地儿吗？我家在朝阳，朝阳也好大，最好是自驾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到的景点就行。 其实北京啊，要说红叶，我觉得比较漂亮的地儿啊，就是。”相对来说现在啊，嗯，一个是就名气现在比较大的破风岭，它是开车能直接到那个门口那停车场，从那儿往上其实走不了两步就有红叶，当然如果你要是愿意往上爬，当然上面一直到山顶都会有红叶， 嗯， 这个是挺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奔那个八达岭这边啊、有一个就是叫红叶岭的那个地儿，我觉得那个长城内外的红叶都非常漂亮，是看见长城是在红叶之中穿行，那个地儿就是从停车场到这个也很近。再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嗯，相对来说人比较少，而且叶子比较好看，而且它也不用太高的坡度爬，是青海湖。 哦， 青海湖那边其实红叶也非常的漂亮， 哦、是 但是一般人。不太清楚，不也不往那边走。 我老家就在那儿，我都不知道那个红叶，所以刚才我呕了一下。 真的，金海湖的红叶也很漂亮。 哦、 我觉得你也可以值得去那边好好看，尤其是对老人的话，我觉得不用太爬太高，它又修了好多木栈道， 嗯， 都挺好的。 哎、嗯，那实际上要开车去的话，带着老人，比如说直接就游车河，车外的景色就足够看，比如说去喇叭沟门也应该 OK 吧。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说看彩叶的话，喇叭沟门我认为是北京所有的山里头是应该说最漂亮的，而且那种层次真是很丰富。 嗯， 你开车就是犹如画中游，但是你看你走哪条路啊，如果你直奔喇叭沟门，你要说高德地图上走都正规路线，相对来说 差 一点。但是如果例如说喇叭沟门那个位置，其实你应该正常的话，你走那个国道111国道，然后奔西有一条岔路直接过去了。但是你从门口那块接着再往西，那个叫装喇路应该叫，然后从那块奔西奔南那个条路，一直到宝山，就一直往南扎，能扎到宝山那边，沿途景色都特别漂亮，一路盘山而下，而且几乎没有车，颜色也都特好看。 哥，路好吗？ 柏油路， 啊， 柏油路非常好，而且，但是就说是这样，如果要是有大车的话，但是它几乎没大车，几乎就你们自己的车，很少有人有错车的， 哦， 很路很好。 大车在那边拉什么去呀？这是大车说一定是我走错路了， 这就是相当于这条旅游的路，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条路就特别漂亮，适合就是边走边游。还有一条路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环密云水库。 哦， 环密云水库绕一圈，这条也得有可能得百十来公里，也不远不近啊，而且但是沿途都很漂亮，景色也很多。而且这个季节去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这沿途有两种梨特别好吃，一定不能忘了买。一个是又密云水库的东南角上有一个庄头峪的村，叫庄头峪，庄头峪的红香酥梨，哎，这个特别好吃， 嗯， 一定要去。然后再有一个是密云水库正北岸燕洛村，不老屯燕洛村那边的特别有名的，号称是黄土坎贡梨，那个也比较好吃。这个两个呢是名气特别大，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梨，就当地也有，就小的那种梨不大，而且那个皮儿特别粗糙，还颜色特别深。然后，但是你吃起来，就像刚才我说那两种梨啊，就是甜，就好水多，但是这个是酸甜口的。我觉得你吃一个那个，再尝一个这个，哎，味儿也还不错。而且的话，这梨、你知道吗？ 嗯， 咱们要在市场上或者什么梨，现在可能四五块钱、五六块钱的，真要到那儿去买的话，两三块钱一斤， 哦、 很便宜。 又 转了水库，看了秋色了，还能买点梨吃。 我觉得尤其是老人，上了岁数老人出去以后特别喜欢买这些农副产品。 对 对 对， 你带点那种秋天丰收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好的。 是的， 就有一次我带我爸我妈他们出去吃，买的那个叫烂酸梨，是一个梨吗？就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的，个儿也不大， 但是不费牙， 不费牙，软软的，然后就恨不得我觉得就没牙的这些老年朋友免过他也能吃了，就那种 梨应该不是北京本地产的，它好像应该是东北还是哪边，有叫南果梨吧，叫应该是 南果梨， 对，应该是那种 特有的，一吃就可以， 哎，对对对， 转一圈你也没使多大劲，但是还挺好。 但是还有 不大， 北京还有一种偏软的梨，我觉得也不错，老人肯定也喜欢，就是所谓的京白梨，就是北京所有的这吃的水果里头唯一带京字的京白梨。它呢其实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是门头沟菌庄是原产地，确实上百年的古树好多，但是也有说在海淀南口那一带凤凰岭那一带的，也有说在房山那一带的，反正就是沿山京西这一片， 对，都有， 都会有。 如果您要是说奔西边去玩，包括去什么灵山啊，包括妙峰山那边， 对， 沿 途都会有， 都是卖京白梨的、 但是京白梨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人家是有标准的，什么叫正规的京白梨，它应该是扁的，就是说据说这种像别的梨你很难把俩三梨一说落到一块儿，说这种梨据说你八九个能落下来，也就是它是这种扁平的，底下是平的 啊，跟扁桃的、 所以说对有点类似，就是你得会挑，而且是这种梨的话就是稍微放一段以后可能会更好吃，然后有一说它糖度大，怎么形容，说等它那个熟了以后你把它往墙上一拽它贴在上头， 哇，就是糖度高啊，就有粘性啊， 对，所以说你要是你真要想找正，因为好号称也好多假京白梨，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挑最好看的最好吃的，就应该这是个标准。 嗯， 那还真没吃过真的。 依旧说长城的不是长玉城的夏天的黄花非常漂亮，静候等待，说吃猪蹄宴的地儿在什么地方啊？啊，就跟依旧说的这地儿挨得很近。 对，就是要如果吃猪蹄宴啊，其实长玉城整个村儿，都非常有名，每家几乎都现在以猪蹄宴为主。但是就是最有名的一家，或者说最早的一家做，是有一个叫老岳的，老岳家猪蹄宴。然后愿意的，反正一查哪儿都有，就能找得着。 好，在这个看景同时，也别忘了参与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一个活动哈。北京文艺广播呢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有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呢，将会有机会以优惠的折扣来买票，每天呢有10个名额可以获得85折的特价优惠。那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您呢只要是发送犹太城加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前10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呢可以获得85折的抢票名额，先到先得。咱们啊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像听众大爱无疆就说了，最近啊，塞罕坝已经下雪了，包括说围场已经飘雪了，都在10月份嘛，就 是 现在啊，而且人家发的照片，哎，确实是白雪覆盖的林子，哎，好漂亮， 真是 是是是，包括燕子也说了，坡峰岭红叶怎么样？打算周末去。 驼峰岭红叶我觉得非常的美， 嗯， 但不建议周末去， 人太多， 那么多呢， 非常的多， 哦， 真要是好的，尤其这几年，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是各方面宣传的确实很到位， 当然也是因为人家真漂亮， 也真漂亮，就是真是漫山遍野的红叶，而且上面如果你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号称还有一棵红芦树，就是红叶的所谓红叶就是黄芦树的神树，就是最老的一棵， 嗯， 然后上面都挂着好多小红绸子，你可以去那儿祈个福什么之类的， 这类似于什么喜结良缘啊， 类似这种 平安这种。 对，而且的话，我觉得去那个坡峰岭的话，还有几个的可看点，就我建议啊，如果身体好的话，一定要走到最上头，然后最上头那块有几块，我认为景色特别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山崖。非常垂直度非常高，海拔很高， 就是很陡， 很陡，但是它有几块岩石是凸出来的，你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拍出来照片很绝美， 哦， 特别漂亮，一定要走到最上头去，而且如果你要是喜欢这个文化，喜欢历史之类的话，如你不愿意往上爬，还有一种走法， 嗯， 横着走， 嗯， 沿着山谷，就是你不往左上走，你往右前有一条横着条路，沿着山谷走，景色也很好看，而且你要走到最后能看到大太监李莲英的号称私家寺院， 哦， 你可以去那儿也看看去，也不错， 真的是他的吗？传说吧， 有石碑，有他 的 名字， 哦， 真有， 里边大了吗？ 挺大的，而且还有古树，这些包括这些这个寺庙的道观都在。原来这个地儿呢，以前是一个部队的地儿，其实那个山都是空的了，就是这个是一部队，但是现在归了地方了，就归坡峰岭景区了。我觉得如果你要愿意又不想爬山走累的，咱就横着走也很好看。 横着走数螃蟹的有景就行了， 是的 是 的是的， 啊，而且应该是没有门票的吧，这个 有，这有门票， 是有 驼峰岭是有的，哦， 对，嗯， 但是这个庙是没有的吧， 莲英他们家是没有， 哦，莲英他们家， 莲英他们家没有单独收门票，但是你不买这个门票你进不去， 啊，对， 除非 对 你从部队大院一绕，但是你不可能， 对对对对对，嗯，好，驼峰岭我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是是， 我就去过妙峰山、雾灵山、香山、西山森林公园， 你去的山已经很多了， 哦，是吧？ 基本上哥说的那些高的你都参与了。 如果要是去坡峰岭的路上啊，我觉得还有两个地儿可以建议，就是快到坡峰岭，万一你堵着上不去，然后左边有一个景区免费的不花钱，叫醉石岭，喝醉的醉，醉石岭，然后也有这个盘山也能上去，而且这个地儿最漂亮的话就是各种奇石，那个石呢都跟几层楼一样高，而且都四四方方的，而且尤其是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像就那个斯芬克斯之谜吧，那个就那个狮身人面像， 哦， 特别像，特别巨大，我觉得在那块照相也特别漂亮，而且在这条路上就是从这个醉石林到坡峰岭之间路边有一个小的餐厅，但是叫什么叫思香园吧，叫什么叫思源香我忘了，这么一餐厅的名儿，如果要是带着老人的话啊，就是过去那时候看的电影都很少，但是有几部特别有名的，例如有一个叫轻松不就是叫背篓商店， 背篓商店， 背篓商店， 好像听说过 这个就是餐厅，就是原来那个背篓商店的原址。 哦，那个还电影是黑白的，我记得应该是。 一定是黑白的。 很早很早。 非常早，所以说就是带父母嘛。 哦， 如果要是你可以跟他提这背篓商店这个电影，如果他对这个电影有看过，他一定挺有兴趣的。现在就是那边店现在改成餐厅了，但是还是原来的房子，还留着一些老的照片，还有好多故事。就包括这经营者也都是跟那个都是相关的一些人， 挺好的。 对，你可以跟他聊聊天去。哎，我觉得这也特好。 就是电影的拍摄地就在这儿。 对对对， 原型应该说是，就是原型， 哦， 就是黄山店村这个店，是这儿来的。 就跟十一期间， 嗯， 因为哪儿都没去嘛，然后就没事就拿着遥控器就瞎播。 嗯， 后来，哎，一播到电影频道，我妈就说停。 老电影， 老电影， 老电影，就是他回顾这么多年拍的，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看的电影，比如说里头有那个《喜盈门》， 有 啊，什么《乔治一家子》， 这都是描写婆媳关系的， 就类似这些的。 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一句题外话， 啊， 说到这个了，像这个的这个说这刚才说了背篓商店的这个地儿， 嗯， 就是还有就是同一个时代那时候的一些电影，刚才我说的《青松岭》， 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嗯，我是高磊。 我是静教王海川。 嗯，继续欢迎海川啊。今天海川来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好看的，正好是赏秋色的好去处。 对， 没错 啊。就手也可以把周边美食也聊两句啊。好吧， 对对， 那来吧，再介绍点呗。 我觉得这就我咱要不然还是咱提点题外话，应该算是 可以啊。 就是因为现在说去山上去看红叶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红叶都是哪些红叶吗？ 嗯， 不知道呀。不就是黄栌吗？ 嗯，那是一种， 一种 是一种，就是北京现在所谓的香山红叶，肯定都是黄栌树的这个红叶。 对， 但实际上红叶呢有很多种，所红都挺好看的，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看。例如就是五角枫，它那个 俗称的枫树， 枫叶 这样的那个， 那个枫树，我觉得那真是，如果要是那个漂亮的话，红的还有黄的，它也很纯黄那种，也都很漂亮。再有的话，还有的话，咱们一般说的就是路边山上沿途或者路边一般种的所谓的火炬树，它是一个外来物种，就是它长出来那果子你肯定看得见啊，就例如高速边上特爱种这东西，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跟小火炬似的一个东西，就跟你吃的那个那个 冰激凌， 冰激凌似的啊，那个是火炬树。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路边上，尤其是在高速路边上悬崖，就是山坡上一般护坡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爬山虎，但是还有一种大家也认为是爬山虎，但是它其实不是，是那个应该叫五叶地锦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是紫藤， 那变不了红，就这个一般人都分不出来，但实际上爬山虎呢，它怎么分啊？和这个五叶地锦，爬山虎是直往上，一直一直往上， 它不横着来。 这个五叶地锦它是长到一定程度是往下垂的，它垂下来，它那叶子，你但凡看着它垂下来的，一定不是爬山虎，而且还要看它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爬山虎的那个角，如果是爬山虎的话，真有几个小点儿，就准备抓在墙上，抓在石头上，跟吸盘一样。 嗯 啊，但是五叶地锦不是，它是以藤的那个缠绕为主的。啊，这是也是一种，二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所谓咱们现在上山，尤其是喇叭沟门那一带啊，看颜色很丰富，有红的，有什么之类的，但是黄栌这种树很少，还有一种更多的，其实，它学名应该叫胡树，也叫橡树，其实是橡树籽儿，所谓的橡树籽儿那种大叶子的那个树，它这季节它也会发红。它有点有褐红的那种感觉，有点发褐发红的颜色，但是它那个面积太大，整片整片的山林里头，跟要是那种白杨树的那种黄就很漂亮， 是 配起来。再有还有一种，其实梨树、柿子树 啊， 这季节也会变红， 哦， 也挺好看的。 嗯， 和尚，您这么一说，这么多种颜色呢，我们平时真是没有发现哎， 所以 对吧？ 五颜六色不。你可以比如说在咱们周边看到最多的应该是银杏树， 对对对， 银杏树 这个是 至少它可以变成黄色的， 哎， 是 啊，然后风一吹，那种感觉落下来也很美。 嗯，还有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咱们看到的两边的那些树层林尽染的，各种颜色都有， 是 啊，那就说不清楚什么各种的品种了， 是 啊， 是 其实都能说得清楚，就是大家肯定关心不关心。其实我就是教育我们家孩子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说你要去哪儿，你要想写作文写得多，写得生动，你最好把这些动植物的这些名字，尤其花的名字都学会了，你再写出来作文来那种生动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那当然了，老师说了，写一百字的那个日记啊。我就光写这些树的名字50 就够了 是，然后我就反正我认为这种关你要去玩看山也好看树也好看水也好，如果你要是不只是看还能学到一些东西，还能教孩子一些玩的可玩的东西，我觉得挺好。例如我要带我们家孩子要是看见所谓的杜种树，一定会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自己都会玩了，一看哎这杜种树，他会把杜种树给撕开那叶子。 干嘛呀？ 大家都知道有一成语叫藕断丝连吧？ 对， 杜种树的叶子也一样 啊，也可以有这种状态。 你撕开以后，它不会掉下，它会有好中间好多小丝都连着，非常好玩的一件事儿。 哦， 包括其实《红楼梦》里头有专门斗草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就一上了学就跟他们家跟他们同学一块儿就捡那个拔牛根儿，就是 拔根儿去， 对，拔根儿去。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玩带学，学带玩，都挺好。 得跟姑娘说，一定要穿旅游鞋啊！ 对对对对对对，没事的时候放在鞋跟里头啊，捂半天就行了。哎，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现在这小学生还能玩这些吗？ 就是 我觉得 告诉他们了。 哦， 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恢复这童年，这童年才有乐趣啊，要不然回家路上干嘛呀？ 对对对，还真是哈、啊。 是是是，YOUNG， 因为。他就说他想问一下去泰山怎么样，用几天时间可以，这样没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方向呢都是京郊边上可看秋色美景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呢交给我们坐在导播间的编辑，让他给您发个私信跟您说一下啊，那个您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就回家了。 没错、没错， 您不用在车里一直等着听我们说这事儿，好吗？啊， 哎，说的这个小朋友哈，我们这边还真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孩子出游的事儿哈。ZZZPPP 就说了，主持人您好，我们家里孩子太小了，您说让他登高不太合适，就想找一个啊人少点的，生态呢有比较好的，还得有湖边的那种玩上一会儿，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地儿给我们推荐推荐？ 我觉得离市区比较近的 啊， 有一些地儿，例如麋鹿苑，海通公园，像这种地儿，包括像顺义的那个汉石桥湿地，像这种地儿，基本上都交通很方便，而且相对来说人不会太多，而且又有水，我觉得适合就是带孩子这种休闲。如果太小的话， 那有彩叶林吗？这些地方？ 彩叶林没有，但是黄色是应该是肯定会有比较丰富的， 因为植被是非常好。 对 对，像芦苇什么的，这时候应该都是都会有的， 对对对， 都很漂亮。 这个没有问题啊。哎，那个百花山怎么样？ 很漂亮，但是它其实大概方向呢，跟那个它是门头沟和房山的交界。一种呢就是从门头沟去，还有其实从房山那边也可以过去。但是也是同样跟灵山有点一个性质，就是非常的冷了， 冷， 基本上现在山上不会有什么，不像七八月份的时候那种鲜花满山遍野的那种感觉了，肯定是。如果这节要往那个方向走，其实我倒更建议去双龙峡，它那块的彩叶林很多，而且它那块水也很多，而且带孩子玩的话还可以坐坐它的小火车，然后咕嘟咕嘟往里头进，它那景区里头有小火车的。啊，坐小火车，必须得坐小火车才能进得去。 就你自己的车是肯定不行的。 对对对对，你只能停在门口，然后是就买了门票以后，这门票里还一段小火车，坐他的小火车进去，再进景区。那个还是不错，而且彩叶也都挺多的。 对，包括你比如说，如果要说去妙峰山， 是， 其实妙峰山，你如果要说啊，登高啊、祈福啊，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您要是说想看特别多的五颜六色的这种红叶，可能相对差一点。相对，当然您可以去买个京百里， 对， 这个 就那块，对，沿途就行， 对吧 ？OK， 没问题。 然后去那儿祈福求个子， 哎， 对吧？ 也可以。 这也没问题，而且就是我是8月15的时候去的，然后因为那天天气也特别好，因为那天刮大风，然后自己开着车盘山上去，我自己都快晕车了， 我 一直转啊转，因为前头老好多就是骑自行车的爱 好者，哎，对对对对对， 是 你刚拐我就看，哟就得踩脚刹车，因为吓你一跳。 是是是， 到了顶上之后， 那天天好，他正好从山顶上，你往东偏南方向看，两山之间正下方就是石景山区。 嗯， 哦，你看看得可清楚了， 非常清楚 啊，特别漂亮。 嗯、是、嗯，哎，您说的这骑自行车，我想起来了，好像妙峰山啊，是自行车爱好者的一个怎么讲呢？试金石 啊，真的吗？ 就是他们一般的骑者爱好者啊，平时骑个三四十公里、五六十公里就算多的了。 嗯， 但是呢，你有爬坡的能力吗？ 有爬坡， 哎，对吧？所以呢，就要去妙峰山来考验一下你最近这个训练的结果成果了。 哦， 它可能就是坡度比较大，如果你能够真真正正自己骑自行车爬上去，就证明你比一般的骑友要进阶了，要高了一个 level。 哇， 如果要去妙峰山的话，那个妙峰山下面一点有一个餐厅叫腾武山庄的， 哦， 这山庄里头它自己有一大片的山地，它把那山地呢就改造了一下，专门给一些骑自行车的爱好者来，就是它那个弯比较急，而且呢又比较陡，就专门给这种类似于越野的那种自行车来训练的道啊，这样的话它没有别的车嘛，安全性各方面的刺激性都很强，可以去那儿的，如果要是好骑自行车的。而且如果要去妙峰山的话，我觉得一定得吃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东西，玫瑰饼 啊。对 山上因为有玫瑰花嘛， 对 这个你说多好吃，我不好说啊，但是它反正是玫瑰花是只有这个地门头沟有，而且它比较甜口，比较甜，反正你要爱吃甜的，我觉得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就吃这个玫瑰饼。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快到妙峰山顶的时候，还有一条路是奔左走，就是左走奔下水店的方向，那条路没什么车，没什么那个就是这个外面的游人，但是你开车盘山走，景色也特别漂亮。如果真要是赶上玫瑰花节的时候啊，可以走这边，因为这边还有一个玫瑰花园，而这个园子是免费的， 哦， 就是没人收钱，你会开车从那个玫瑰园中间穿过。 嘿，叫什么名儿？还是别说了，要不然大家都去了。得嘞，咱呀，等待一下大家的信息，咱们先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接下来咱先问个问题吧。咔咔就说了，说主持人您好，春儿哥好，想找一个河北呀周边的温泉，到了周末带上孩子我们去那儿住一宿，咱专家给推荐一下呗。我们家宝贝儿今年6岁。 我觉得北京周边啊温泉特别特别多，东南西北都有啊，尤其是以可能北和南偏多一些。就是说如果要说带孩子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戏水性更强一些。这个季节呢，我觉得有一个地儿啊稍微的远，也不算远，他既然提到了河北了，就是又能看彩叶又能泡温泉的地儿，是北京市的东北方向，就是承德再往上一点儿，然后叫那个整个那个地区叫七家镇，然后七家镇的话那边有好几家比较大型的温泉度假村，能达到4星左右的，然后它又自己有温泉戏水，然后又有那个就是那种室外的温泉泡池，我觉得带孩子就比较享受。而且那边的话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景区，就是承德的五裂河的源头叫毛巾坝的，它那里边无论是洪峰 还有包括黄的这种黄叶的枫树，还有那个白桦林、黑桦树，就是这种五颜六色的树都非常多，而且它的水也非常的就是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地儿呢，我觉得泡温泉也好，看上看红叶也好，都可以。这个开车的话，全程高速差不多3小时，啊，就是说住这个酒店的话，可能是稍微的贵一点，但是这季节可能也不会太贵，就比相对于城里的这种四星酒店来说要便宜得多。如果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七仙镇里头好多的农家院，几乎所有的农家院都带独立的温泉池，那价格就很便宜了，可能合到一个人吃住的话，可能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就全含了。我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超值的一条线路。然后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像天津那一带，你看在塘沽那一带有很多的温泉的度假村，那个，我觉得都可以选择。然后呢，而且那边呢还有基佛号航母啊，还有极地海洋馆呀、这个呢就是带孩子们你都可以去参观一些。然后往南走的话，白洋淀地区有好几家带温泉的度假村，包括霸州，包括那个就是霸州的话，日月潭啊、明汤啊、玫瑰谷、就是这种温泉大村也很多。然后如果是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奔赤城方向，赤城怀来也有很多的温泉大村。应该说离北京比较近的可能就是怀来的啊，像那边的地幔温泉啊，原来的大唐温泉，还有一个叫怡心苑的温泉也都不错啊。那边也有一家农家的，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反正那房间就含温泉池才200来块钱，就在官厅湖水库边上，也还可以， 真超值哎。 对，所以北京周边其实温泉这种度假村特别特别丰富，特别多，大家可以慢慢找吧。 对，不过现在去正合适，因为它还没有到特贵的时候。我就记得去年大概12月份上节目，然后那个时候问春哥就开始说了，您如果想春节除夕您想去个温泉 对对对， 能弄个私汤啊，您就得赶紧定了。 对，一定是提前2个月左右。尤其是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呀，就是尤其是你要想春节订的话，最火的是那种房间里头，就是一院的那种房间，就是同一个院有个4、5间、5、6间房，然后带温泉池，然后带自己的小餐厅、小那个小厨房的，这种是最火的，一定得提前差不多得3个月订才能订得上。 那您的意思说今年的春节，不，明年的春节，我看了一下大概2月4号，那咱们现在就得定了呀， 就11月下旬吧，不动手来不及了。 11月下旬我觉得都晚了， 你看 是吧。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刚才春哥说的这种啊，有个小院子，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泡，而且能有餐桌 吃饭， 几户人吃饭。先别提价格，先说有没有价格嗨了 哦。尤其是过节期间吧， 5位数吧， 啊，20万千万 就不同的房可能不太一样啊，大概反正在10000块钱左右差不多。 但是您要是说合在一个人身上，比如说这一院我住10个或12个人也还行 啊、差不多吧。 你要住一宿一个人合吃住 7、8百一人， 7、8百也还可以，打打麻将什么的，是不是？ 对， 打得回来吗？ 哎呦，这都一家人，你说肯定也不好意思老赢啊，是不是？ 那是陪老太太玩，但凡老太太说行了，今天晚上玩大点的，咱们玩512分的， 我还以为是124毛的呢。您这更狠。哎呦，去了这么多地儿啊，刚才那些地儿肯定也有好多好吃的吧，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特色的，是不是哈？ 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当地的一些吃的东西。 对。 但是你看还是方向，你说天津那就是天津的那些海鲜什么之类的都有。如果要说西北方向，例如吃那种碗坨啊，还有那种这叫什么粉的，还有他们叫糖麻叶的，什么类似这种东西也都可以。就肯定你得找当地的一些小吃的。 对， 您说的这个可当地了。 都没听说过，都没吃过，是不是？ 粉子吃过。反正就是当地特色，你可以尝尝。 好，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呢，比如说您想去哪玩，赏秋景、赏秋夜哈，或者是登高望远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问我们的春儿哥了哈。好，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 寂寞还有一半变成我的错，如果回忆回忆什么？如果忘记，可是我爱过。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秀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儿呢有几位听众朋友都说了啊，刚打开收音机怎么就最后一个时段了 就是时间过得好快哈。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小叶子也很担心高磊一上节目就上一天，请您放心， 没事儿， 下周您再听。 还这样是吗？别介哥， 没有，我说他可能下周就可以休息。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就轮休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 就该搁天全天上了。 哎呀，早晨不太行。小满说：“现在去香山是最佳的观赏期吗？” 我觉得应该再稍微过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嗯，在香山那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香山啊，就是因为我因为香山实在人太多。 嗯， 而且我认为香山人一多了情况下。我不知道是跟空气污染或者有什么关系啊，就树叶反而不如一些稍微偏一点的地儿的那么更艳更厚重，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往边上走走，甚至稍微往北点，例如九峰啊，例如阳台山啊，黄黄岭啊，我说相对来说其实也还可以。 哦，哎，上方山怎么样？ 上方山也不错，它那样的红叶各种各样的其实也挺多，而且你还可以探洞嘛，啊，也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房山号称叫千洞之区，不只是那个，包括银湖洞啊、仙溪洞啊，都挺好的。而且人都比较少，相对来说，上房山人也很少。嗯， 哎，我就记得前些年， 嗯， 好像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去房山，比如什么十渡啊，然后去狗个庄啊， 野三坡， 啊，可流行了。 对对对， 啊，都去那边，或一到夏天了，都得到那边划着筏子，到那边泼水啊，滋啊，然后到几度可以蹦极啊。哎，好像这几年慢慢都弱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风景区也一样，各领风骚，几十年可能也就是几年，可能也就 几年几年、嗯。 在咱们最小的时候，我认为。就是那时候就是野三坡 啊， 那简直了，就野三坡和十渡反正相对来说挨着嘛、 嗯、 一个北京一个属于河北，但是他俩挨着， 嗯， 几乎坐火车都往那儿走，如果没有去那儿都你就算不上时尚青年， 对对对， 应该有点。 对， 对， 对， 再有一个还有一阵儿、 嗯、 全都奔康熙草原骑马 啊，是是是 是， 是， 那几乎所有人都得去，不去那儿也不行。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密云那边，密云的话例如那边白龙潭， 白龙潭黑龙潭， 对，你知道现在还有谁去白龙潭都可能都来都不知道了，但曾经白龙潭号称是十大景区之一呢。 是 啊，那时候密云还有一个那个游乐场，几乎所 有 人也都去， 他 们都是去，但是现在停了，因为保护 都停了， 对，保护停了、 哦、 但是就是说就是北京人也挺逗，就是一阵一阵的、 还有就是十三陵水库，我记得十几年前也特别的火，那边还有一个 蟒山， 对，蟒山旁边也有一个游乐园 啊，是现在它也停了， 哦， 就是三零个大坝那上面那块、 啊、对对对， 都是好像有什么水那种就三 D 电影还是四 D 还是五 D 的那种电影、啊、在里头啊，这那阵有是有一阵都去的比较多， 嗯 啊，但是现在肯定都不如以前了、 嗯、 啊，蟒山倒是也是一个看红叶非常好的地儿，但是那个呢可能对你的体力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直上直下的台阶儿。 哎呦，真没 爬过。我们记得那时候说过嘛，就是跟一般我们要去的话，跟客人就说说，号称是3666阶台阶儿。当时我记着说啊、 嗯， 啊，如果要走到最山顶上的话，但是还是有惊喜的。这天山顶上它是有一湖的、 哦， 你在下面不知道，它是号称叫天池，这是干嘛的？它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人工的，它其实是一个蓄能电站。 哦， 它是晚，它就等于就是在用电低峰的时候，利用把那个十三陵水库的水抽到山上去。 我是看过老照片儿，老照片儿就是比如说十三陵水库当初啊挖的时候， 对对对， 哇，好多人， 是 包括密云水库，好多人，对，那个照片我确实看过 啊。但是如果你要真在那个位置，如果真要到了顶上看看全景，您看到十三陵水库整个的景区，我觉得也不错。而且呢，你可以给讲讲，就是如果带着孩子什么的，就什么叫就是所谓的蓄能电站 哦。 啊，它就是利用这个那个风差，就用电的风差，用电那个低的时候，用电少的时候，把那个水抽上去，等到越更高的时候，再把水放下来，然后再发电。 对， 哎，这个挺好玩，而且它其实是，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以前的话，那个就是在那个地下，就是上那个莽山那个售票口的那位置，有一个向下的上千米的一个隧道，就往下走的，开车能走开半天才能下去。 那就是蓄能的地方。 对，那个是当时如果要是个那个学校的话，可以组织参观的， 哦、 有那个科技长廊，就是山里头了，等于是就是蓄能电站的一些东西，我都进去过，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是，就是如果你真喜欢这些的话，真的特别好。就跟那个我一哥们儿。特喜欢喝啤酒，哎，真的特喜欢喝啤酒。他从来不喝白酒，然后我们一块儿喝酒，一般他都是，他说这样，就是我喝瓶的也好，听的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是啤酒。然后你们喝白的，你们觉得你们啊那个跟我喝你们亏了，没事儿，你们干一小杯，那可能八钱儿，也就这样一杯的这个，我干一个啤酒， 嚯， 就这么喝。后来我们一想。干掉他后来发现不行，一箱起， 哇， 一箱起， 这味， 而且他也就最多，别着急啊，我上个厕所，而上完厕所那他的肚子眼瞅着起来，上完厕所扁了 起来， 哎，真的真能干。当然我说的不是他能喝的问题，就是他就说他跟几个朋友一块去青岛，因为青岛不是可以参观人家的那个啤酒厂的整个文化的过程嘛，包括当初跟德国人一块建厂，然后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然后包括变迁整个的地方，说包括其中一段就是底下可以俯瞰人家流水线啊，装瓶啊，灌装啊，就是这个，他就一直舔嘴唇一直舔嘴唇，一直舔到门口， 馋的 啊！然后说好了，那个每位购票的朋友都可以品尝我们这儿的四款，一小扎一小扎的。哇、哦，他终于可以啊，喝四款， 惬意 啊！是是是。后来我说，你看值了吧？至少你进去没白舔着嘴唇看流水线了。 北京也有这样的店 啊？有啊， 当然有了。而且北京的话， 燕京啤酒那边吗？ 北京顺义号称是叫三口酒。 嗯。啥意思呀？ 二锅头， 黄红白 哦， 这都在顺义，一个是二锅头，它也有这种博物馆，这种就是这种线路，你可以参观，然后最后可以品酒。然后燕京啤酒厂也同样也有，而且在顺义那边还有一个欧菲堡酒庄，是专门做红酒的， 哦、 也有博物馆，也可以。 哦， 哎，所以说如果只是顺义这一个地儿，你能把三种酒全都尝遍了。而且在顺义的话，咱今天不是提红叶吗？还有。他那块是应该是离市区比较近的，相对来说路还比较好走的五彩浅山。就在那个顺义那个离那个欧辉堡酒庄不远，开车几分钟就能到。他那个修的都是那种特别相对来说非常好走的栈道式的那种。他那个把那个路上都那个用那个木头木做的那种栈道啊，就相对来说你走起来很安全，而且那沿途的红叶也非常的多。最长的话据说能走三四个小时以上，可能都不止 啊。 那他好像有40还是多少40里还是40公里来着，反正一直能走，但中间都有口都能下来 啊， 都你都可以随便，就这条线上我认为也不错，看红叶地儿，而且也没人，而且不收费，而且那边现在梨苹果都熟了，都特别好吃。 嘿，哎，那您刚才说那个三个酒厂，它是有专门的这种比如说一日游的活动是吗？ 博物馆 都有， 就你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去，包括限量品尝 品酒， 因为都算在你的门票里了嘛。 哎，那这个好， 挺有意思的。 对都可以。 要好这口的话可以去瞅一瞅，学习学习哈。 是是是是是。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这3640说了，春节三十儿我打算就在咱们北京周边过了，有什么推荐吗？条件啊能好一点的啊，有70岁的老人还有7岁的孩子， 谢谢谢谢，千万别有安全隐患，什么什么泥石流什么的，这大冬天不会有，您放心好了啊。 对，泥石流肯定是不没有什么这样，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会不会下雪，下雪会不会封高速。这可能是有所能稍微考虑点、哦、但是现在基本上都 包括也得考虑，您要是出去玩的话，三十期间人家开不开门也是个问题。 哦，对， 是，所以说当刚才提到了说最好的概念，只要是能达到五星，基本上都会开。就是三星以内的，就是山里的那些景区往往就不开了啊、但是能达到四五星的，几乎都会开。嗯。他要说最好，我可以提供几个说档次最高的 供选择。 一种是就是我说以酒店类型的，例如房山那边，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就在四渡的云泽山庄， 是 这地儿是有温泉的， 是以五星的， 应该算四星，到不了五星、 哦、 啊。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延庆这边的辉煌夏日。 嗯嗯， 也是带温泉的，这个应该差不多五星，然后怀柔这一带的，反正就延西湖附近那个四五星酒店特别多啊，例如就长得跟那个打球拍似的那个啊，日出东方啊，还有那边的像那个中建雁西湖景，反正这些我觉得也还不错。像昌平这边呢，档次应该算比较高的，而且又很有艺术气息的，长角小公社，很漂亮， 对 啊，那个也比较。高，然后呢再有的话金海湖，就平谷咱们这边那边有一个游艇酒店在金海湖里头， 冬天也开呀， 冬天也开，而且非常的、它是半岛形式， 是 里边也很漂亮。然后再有一个它那里边的中信金陵，就是在平谷那边有一个中信金陵酒店，也算是最好的酒店在里头。然后密云这边我认为就古北水镇最好了，又有温泉，里边又不止一家酒店，好多酒店 密云这边也有，没说我十一的时候带着家里人去的，那应该叫半山 半山温泉 啊，对对对 啊，那也很牛，那也很牛， 哎呀，生意那个好啊， 而且那地儿也适合孩子，它有个大型的孩子的一个乐园， 是是是是是， 然后半山腰上有几个温泉池，但是它好像有时候不开 是 得提前得问好， 是是是是 啊，然后这个确实也还不错， 因为它特别新， 对、 哦、 然后这个说的是酒店类型的。但是现在还流行，就是春节的时候、现在流行民宿，这个可能就这两年起来开始流行的。现在的民宿跟以前的所谓农家院可能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它冬天生意好呢？就好多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些所谓的民宿，他们都是地暖了。 哎呀，好高级啊！ 哎，对，他们大部分是这种的话都会地暖，就是 因为真的就是到了冬季。你去民宿，因为我相信啊，民宿它比如说、环境也好还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冬天供暖真是一个问题， 是吧？ 因为它肯定是在山里啊，或者在村里啊，你说我这有冷暖的空调，就那种干的程度，老吹着空调滋它老在响，真的不舒服， 受不了。 但是人家能有地暖就高级了， 对呀，多舒服呀。 对，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都开始装地暖，因为山里头确实特别特别冷，而且一旦了冬天的话你没什么可看的了，而且往往民宿就在村里的嘛，村里头又不可能你有太多的娱乐，因为有扰民的，有这种各这种可能，所以呢就是他们把屋里做的会让你很舒服，包括这种地暖，然后包括你可以在那儿的，他们会有那种火盆锅的那种类似的东西，让你很暖和，无论吃还是待着啊，你看可以热壶酒、烫壶酒啊，哎，就是这种休闲性质会比较多，而且这种都是院儿嘛，往往都是四五间房以上， 对， 适合一个大家子， 几家人 一块儿， 对 啊，来转转，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家里人就带我去过，我忘了具体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儿了啊，就是 在哪儿 平谷、 啊， 然后也是山里头，开，然后离市区还挺远，就是平谷城区还挺远的，他那个呢，等于是一栋一栋都是小别墅，独立的。啊，它不是是一个平房一个院儿，不是，它是两层，有的三层，然后每间啊它都自己盖个那么一两栋，基本上就是它中间是有一条河床，河床我忘了东南西北了，反正河床的一侧都是人家单盖的，河床的这一侧就是他们自己老百姓村里人， 明白， 自己住的，可能最多的时候全村人也就200多人，反正人特别少。然后呢里边就到冬天的时候，好多就是北京市里边人啊就一大家的去那儿住，然后打打麻将，里边还自带卡拉 OK 房、麻将房， 那不错， 阳光暖房，然后 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不贵， 1000多块钱， 哎，那还可以， 不贵， 因为 就一个院一个院， 哎，那还可以，因为你那一院住的人可不少呢， 是 才1000来块钱，那算仁义的。 我不知道就是 你磊子提的那个院是哪个院啊？但是我知道就是 我可以查着点， 平谷的挂甲峪那块儿，他是做的应该说比较早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都是这种两层楼的别墅。 哦、 但是他往往呢一层可能留他自己住，可能留一间两间， 嗯、 剩下的二层可能三四间，然后就对外出租。 嗯、 然后反正人均以前便宜120，现在可能150，就是一个人他就按人算， 嗯、 就是吃住全含。 嗯 啊，就是这种，反正我觉得其实也挺合适，就像你说麻将什么的放在屋里头， 对对对， 就是自己玩呗， 是是，放着泡泡出什么的，但是到冬天去那儿真什么都没有， 嗯， 除了在那儿喝酒啊、聊天啊、砍大山啊、嗑瓜子儿啊、打麻将啊，真没事儿。 是，那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就需要这种纯休闲的一种状态嘛， 就是放松嘛。 你非要干点什么，你说非要跑哪儿去或者怎么着去转转，你说老人可能也让人受不了 啊。对， 就歇着得。 是是是，好，那同时呢，还得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活动哈，这就是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金秋相约央华的主题活动。十一月份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带来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来购票，将会有85折优惠。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期间哈，发送犹太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前10位发送来信息的朋友可以获得85折的抢票名额，您可以行动啦。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沃汉影流波。 好，节目的最后咱们再点一下吧、 嗯、 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山，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些地方，其实看红叶都不错， 是 比如说离咱们城里比较近的百望山、 嗯、 也没有问题， 对，红叶也很多， 对吧，然后再其次去怀柔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去的红螺寺、 嗯、 啊，也没问题， 红色 又爬山又祈福，然后还能看到红叶，哎，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个山我好像从来没去过、嗯、包括玉渡山也没问题， 对对对， 玉渡山也非常的好。那个大洋山是什么地方？哦啊，真的， 这个大洋山的话，可能真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提了一句呢？ 嗯、 就是如果你真喜欢清静又喜欢没人， 嗯， 就希望自己包山头的感觉的。 嘿 啊， 真的 这么清静的？ 对，这么清静， 都包山头了， 包山头。然后你进去以后，它都其实路都修得很好，都是也有那个台阶啊什么之类的，能上到山顶。然后而且这里头还有古洞，还有古寺庙、古塔都有。而且这地方产的栗子还特别好吃， 嗯， 但是你要现在去，可能收门票都不一定有人了 啊， 真没人那地儿。 那能进去不？ 能进去， 那岂不是很开心？ 那地儿真是没什么人，但是景色其实也很好，而且离市区相对来比较近。 在昌平， 属于昌平 啊， 就离那个镜之湖那温泉度假村不远，从那个门口接着再往北，在那山谷里的再开个20来分钟就到。 嗯、哦， 好， 镜之湖就是它那个温泉，好像和那滑雪场是在 一 起， 一起一起， 对， 挺方便的。 是的， 啊，曾经有一年我们也去过，玩的还行， 嗯， 但就吃饭稍微差点意思。 啊，是他老换厨子。 得嘞得嘞，今天呢，咱们请这个春哥给大家来介绍了这么多咱们秋季哈、啊、北京赏秋景的好去处，这么多的山，您选一个，咱周末走起呗。 是的， 嗯， 今天呢再次重复一下，今天九九重阳节，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今天都开心快乐。天天都像九九一样。 是的是的，好，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Baby, I'm dancing in the